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呢，主要包括三名航天员太空绣球技，化学回收打破塑料循环魔咒，好货好物好科技公众眼中的中阿博览会，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逾20%。那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样在周三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那么大家在听听当中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点进去进入科创中国节目，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还可以抽取现金红包。那最近一段时间，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打乒乓球的这样的新闻报道呢是登上了热搜，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呢，就跟科创资讯当中要跟大家说说我们三名航天员在太空的这个生活啊有关系。我们来互动一下丰富多彩的太空生活，您有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那么看到了我们的航天员在这个太空中这工作生活的场景，您都有什么样的感受？除了太空可以打乒乓球，我们也开开脑洞哈，觉得这个我们航天员在太空当中的周末休闲娱乐生活还可以有哪些呢？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好，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首先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最近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打乒乓球这件事儿登上了热搜，很多朋友对此是非常的关注。那么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啊也看到了这样的新闻，也表示说预祝你们圆满完成任务，平安回家，期待和你们切磋球技。随队夺得了东京奥运会女子团体冠军的孙颖莎也说，向航天英雄学习，像你们一样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就在8月22号，总台央视记者呢在航天员中心通过天地对话的方式独家采访了神舟12号航天组成组。那么采访当中的三名航天员也介绍啊，说在空间站核心舱的2个多月时间里，他们除了紧张忙碌的工作，业余生活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航天员刘伯明呢随口说出了几项爱好，比如说跑步、听音乐、打乒乓球。那么随后航天员聂海胜呢更是兴致勃勃地演示起如何在太空中打乒乓球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是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那么除了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航天员汤洪波也表示说经常会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也让我们在这里呢感觉心里非常的安静和舒适，因为能够实现跟家里人打打电话是非常开心的事儿，感觉天地之间近在咫尺，那么这种心理的距离，在太空飞行的这种孤独感呢，就会消除很多啊。所以这也是现代通信技术可以帮助我们的航天员，虽然人在我们太空当中的这种核心舱，但是跟家人、跟地球上的这些亲戚朋友的距离啊，却并没有那么的遥远。那据了解，三名航天员呢会在9月中旬返回地球，太空生活即将结束。聂海胜表示，现在重点呢是把舱外航天服干燥好，储存起来，供后面的航天员继续使用。另外还要加强身体锻炼，练好肌肉，加强骨骼和心肺功能，做好返回着陆后的再适应准备。 谈及出舱难忘瞬间啊，这航天员聂海胜也表示说，身着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站在机械臂上，舱外航天服呢是非常的合体，能够支持长时间的机械作业。机械臂呢在大范围移动过程中也非常的稳定，到位精准度非常高，固定支撑呢也比较好，让航天员可以解放双手，快速完成舱外安装作业。聂海胜表示呢，在外太空看这个地球的时候呢，觉得特别的美丽啊，真的是不虚此行。另外刘伯明呢说，他最激动难以忘怀的就是开舱门出舱的那一刻，俯瞰咱们美丽的地球家园，横望远处五彩六色的天地线，月亮呢仿佛就在左手边高高悬挂，那右侧太阳直射过来，也让人惊叹宇宙的浩瀚和神奇。他还表示，宇宙浩瀚路迢迢，亿万儿女架天桥，是亿万儿女用坚实的臂膀架起了这座天桥，让航天员能在太空展翅翱翔，所以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那么时隔13年，刘伯明呢再次披挂上阵，执行两次出舱任务，说漫步太空人不劳，中国航天接力跑。那我们中国航天呢，不是百米冲刺，而是慢慢征程上的百米接力跑。也希望后面我们的这些年轻的航天员们能够在前人的这样的脚步和成果之上啊，能够继续把我们中国航天事业撑起来。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在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大家呢可以在听听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进入科创中国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啊，咱们也说一说航天员啊，在这个太空当中，在我们的核心舱当中，除了可以日常完成工作之外，他们的休闲娱乐生活还能做哪些事儿啊？您的感受或者是您有什么好的点子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除了打乒乓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适合在这个太空当中开展的一些运动？也欢迎我们的听友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看到用户8216他说啊，健身锻炼肌肉，还有唱卡拉 OK， 看看书啊，那么可以出舱太空行走，真的是其实跟地球上的生活哈，可能节奏上面是差不多的，就是既有我们的日常工作，同时也要有一定的休闲放松啊，这样的一些生活，我们宇航员航天员的这种感受是非常明显。那刚才说的是天地连线采访，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科创资讯呢，也和天地协同有关。我们来看看卫星指导地面自然防灾方面都有哪些科技创新。日前由天津星通九恒科技有限公司主导的36天罡星群项目在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挂牌，这也是我国首个将36颗遥感低轨小卫星用于自然灾害和城市应急监测预警服务的一个项目。那么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调查中心副主任，也是天津星通九恒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强介绍，36天罡星群是由36颗配置了高分可见光、高光谱、激光多波束扫描等功能的遥感低轨小卫星组成的。那么通过36颗卫星和成熟的远距离探测技术，可以识别毫米级的地质变形，预测滑坡、沉降、塌陷等地质灾害，可以提高预测自然灾害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也为灾害的提前防御工作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和依据。那这个项目的第一颗卫星呢，会在今年的6月底已经发射并且投入使用，2023年5月底前要完成全部36颗卫星的发射组网。那么在高分辨率光学航拍和激光雷达系统的配合下，项目将大量的地质调查数据、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地面传感器监测数据汇合，形成基于低轨遥感小卫星与地面物联网融合的天空地一体化自然灾害城市应急监测预警服务系统，这也为我们建设智慧城市提供了更友好的、更有效的科技支撑。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前第五届中阿博览会线下展览举办了公众开放日，那么活动也是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我们说民以食为天，绿色食品展区呢是人头攒动，牛羊肉、奶制品、枸杞制品等悉数上阵。那么除了食品展示外，多家参展商呢还从配料表、添加剂类别、营养成分、食用功效等方面向市民介绍如何鉴别产品的优劣。 另外，从互联网远程问诊到高精尖的医疗设备，再到中医药展示体验、专家义诊，那么医疗康养展区呢，是同样备受大家的关注。尽管受到疫情影响，本届线下展会没有太多的外商亲临，但是公众依然可以实现买全球。跨境电商展区里摆放着食品、纸尿裤、化妆品等各式各样的海外货品。除了数字经济、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绿色食品和医疗康养、跨境电商等六个主题的线下展区外，那么本届线下展会还设有阿联酋、摩洛哥两个主宾国展览和重庆市主题省的展览。所以关注中阿博览会哈，我们也可以看看这里面都有哪些跟我们生活相关的这些最新的，不管是医疗康养方面的一些这个产品，还是食品，还是新型材料，还有绿色啊，这个数字经济等等各方面的一些新产品和新技术。好，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呢，近日公布了七月我国软件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前七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态势平稳，完成软件业务收入51441亿元，同比增长21.4%。那近两年的复合增长率呢，是为14.8%。就利润水平来看，前七月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5838亿元，同比增长12.3%。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政策利好呢是持续释放，也推动工业软件产品收入完成1273亿元，同比增长17%。另外，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啊也是同比增长了29.3%，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共实现收入883亿元，同比增长21.9%，也高出全行业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是在聊天室当中和大家互动哈，我们也看到天马行空、马到成功，我们的听友说什么时候能去看来您想就是不仅仅满足于看我们这个媒体报道航天员在太空舱活动的这种场景哈，也想感受一下太空生活。其实现在我们这种航天发展的这么快哈，那全球其实对这个领域都是在聚焦，我们中国的实力也是非常强，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咱们也天马行空空一下，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也能实现这种航天的这种商业化哈，或者说是民用化，我们也可以实现真的到太空去遨游一番。所以只要敢想，就一定能有实现的那一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那也欢迎大家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互动，我们也会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回复。一会儿接着聊。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刚才的科创资讯环节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跟科技创新领域有关的新鲜资讯。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科创面对面的环节，访谈的内容啊，相信很多年轻人是特别的喜欢啊。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二次元动漫编程和短视频工具平台。那么为什么说年轻人特别喜欢呢？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对于这个二次元啊，包括动漫啊，然后以及编程啊，这些都是他们生活领域相对熟悉的一些名词。2020年，中国动漫行业的总产值呢超过2000亿元，而依托动漫行业的发展，有许多相关的产业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漫语微视啊，这是一家主要做少儿编程教育项目的企业。2020科创中国数字经济专场，他们也拿到了一等奖的奖项，同时也是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也是科大讯飞入股的初创公司。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漫语微视的 CEO， 也是他们的创始人 孙建超和我们今天一起来聊聊他们的科创项目。欢迎孙总，你好。 很高兴认识大家，也很高兴和这个主持人对话。 聊的话题很多年轻人是特别特别的喜欢。那相对这些新兴代的年轻人，像60后、70后哈，甚至我们80后，有一部分人可能对于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想一开场先请孙总哈，照顾我们这个很多的听友们，给大家先来讲一讲到底什么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就是二次元。那又是什么造就了这个二次元文化？我们为什么依托这样的一个文化圈打造了我们的科创项目？给我们先分享一下背景。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最初的本意呢是想打造一个素质教育公司，然后呢我们又选中了这个少儿编程这个领域细分去做。同时呢我们想要抓住一个核心的用户群体，然后我们在想到底哪个群体适合去针对他们去研发这样的素质教育课程呢，然后我们想来想去呢就找到了这个二次元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那么二次元呢它实际上是一个 ACGN 亚文化圈专用的用语，专门的用语，它来自于日本中的二次元，它的本意呢其实就是二维的意思。日本那边就是早期的一些动画呀、漫画、游戏啊等等作品都是以二维图像来这种呈现出来的，所以呢那个业界就把这个动漫爱好者称为二次元世界，简称为二次元。同时呢就是有形成了大量的粉丝，进而呢形成了这个二次元文化，然后这个群体呢还非常大。然后我们就想针对于这个动漫爱好者这个群体呢去打造属于我们特色的这种少儿编程课程体系。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从动漫爱好者中又挑了一个更加细分的，比如说二次元动漫这个群体进行突破，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和本意。 就是其实一开始创业的目标是希望做青少年素质教育这方面，然后同时呢是以依托我们的编程技术，但是呢具体输出什么样的内容，可能我们是希望能够把受众群放在目前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二次元文化的这些青少年，对于他们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内容。其实之前我们也看到很多相关的数据，不管是说咱们中国动漫行业的一个总产值在去年的一个情况是超过了2000亿元，同时全球范围内像我们邻国日本，他们的这个动漫产业发展是非常早，而且发展的也非常好。那像咱们国家的像 B 站，依托 B 站还打造了许多的这种虚拟偶像，还有包括我们说有很多的这种年轻人哈，都喜欢聚集在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去关注不管是二次元文化也好，还是现在提到的什么元宇宙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名词。总之我们是希望能够找青少年，一部分青少年群体喜欢的这样的一个输入口，来给大家打造这样的一种素质教育的编程课程，这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孙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企业产品的定位呢，叫做二次元动漫编程与短视频工具平台。那我怎么理解这个平台？我们是依托什么样的核心技术来打造的这个平台？平台又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或者是什么样的内容？您帮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吧。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产品呢有两个核心产品一个就是说二次元动漫编程它的这个编程系统，第二个呢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个基于动漫 IP 的 UGC 动漫短视频工具平台。那么我们这个编程系统呢，它实际上是基于 Scratch 基础上的一个升级，也就是在这个国外的 Scratch 编程软件基础之上，我们给它再次升级，融入这个动漫场景，就是大家在拖拽式这个编程的时候，实际上它是这个模块式编程，拖拽式编程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比较可视化的场景，那这样的话小孩子就是说他感体会不到他其中的乐趣，那这样的话 不够形象是吧？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给他引入这个动漫的场景，让他在这个场景中，比如说通过拖拽式的编程可以实现某个场景，比如说搭建个小房子啊，或者是控制一个小车转动啊，操作或者是实现某个动作，或者是完成某一项创意，这样的话他就会非常的沉浸在其中。然后呢我们会在这个 编程系统素材库中融入一些二次元动漫形象。 这个动漫形象是研究人员自己去设计输出的，还是说可能我们找一些大家比较熟悉或者比较喜欢的这样的一些动漫形象，原有的动漫形象放入其中呢？ 如果我们引入外部的这个动漫 IP 的话，实际上它的成本会比较高， 受 同 到 时 版 呢， 权问题是 对对 吧？ 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原创，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会在这个素材库中去大量的就是做原创的 IP 形象，就是不断的孵化出一些新的形象来，它有点类似于元气森林啊，就是它有自主的 IP，同时呢，它也会引入外部的 IP 去打造自己的这个元宇宙吧。就是说，保证你的风控，保证不侵权，除非是什么？除非是说，别人授权给你了，哎，我觉得这个形象就是跟你的产品啊贴合度非常高，那么我们合作一下，这样也是可以的。嗯，这是第一个产品，对。那么第二个产品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UGC 短视频工具平台。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我们最初开始的时候，仅仅是想打造一款工具。那么它这个工具呢，就是针对于动漫爱好者这个群体，他们比如说，他们有这个需求，比如说把某个，小说呀，或者说某个文字性的这个场景的这个东西，转化成可视化的这个短视频，或者是动漫短视频，那么他就要用到一个工具。那么我发现市面上就是说，针对于就是个非专业的这个用户，这种工具比较少。然后呢，我们就针对于这样的需求，去开发这样的工具，然后这个工具呢，它自身，我们又给它配备了一些，短视频社区，还有就是文创社区，它的理念呢，实际上有一点就是跟这个，主持人提到的那个哔哩哔哩、B 站，或者是说荔枝视频，有一点像，因为它也是针对于动漫爱好者这个群体去做的 或者 这 说 个。 像我们早年的这种天涯论坛啊，就是 对 很 对， 多有共同爱好的人，他们聚集在某一个这个平台上，然后大家可以交流心得，然后交流专业等等。我们是打造这样的一个社群社区。 对，对，这样的社区呢，实际上它是为了进一步黏住用户，去从这个角度去做的。但是说，我们想，如果我们公司去生产大量的这个文创作品，或者去生产大量的这个视频，是无法满足这个广大的青年爱好者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引入了 UGC 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让用户自己去生产视频。那么它又保证了原创性，同时呢，它又不会有这个侵权的风险。同时呢，我们也给这个机构也提供了这个创作的空间，所以又引入了这个TGC 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让机构来入驻我们的平台，然后他们去生产他们的这个视频啊，或者是动漫短视频或者科创短视频，从而呢进一步和这个我们的这个流量粘合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帮助了他们去推广自己的产品，同时呢，也这个就是说进一步达成了合作，从而我们也没有去避免了侵权的风险，因为这个是给，就是双方共赢吧。然后呢，其中呢，我们会引入一些流行的这个 AI 技术来实现其中的一些特色功能，比如说AI 视频互动，增加这个用户和这个视频之间的这个主动感， 互 一 动 般就 性 是 啊， 对 这 互 样 动 的， 性，一般就是我提供什么视频是站在我的角度上，给这个用户展示的。那么通过 AI 视频互动呢，就是用户站在自己的角维度上，哎，我想看这个视频中的人物的侧面、正面，还是说我挑哪个人，由我来做主。 这是 还有 语 就 音 是， 互动的方式吗？还是说可 就是通过 触 触 控 控 方式？ 就可以去实现。当然，语音技术这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有布局，就是这个主持人非常聪明，因为我们当时引入这个科大讯飞的语音技术呢，实际上也是为了去实现语音和动漫结合，还有就是对标这种 Clubhouse 他们那种语音互动的那种聊天室，那种社区模式，实际上我们也早有布局。 这也是 那 未来 么， 发展趋势 对对， 啊， 未 从 来发展趋势， 用户的使用的体验感的角度来讲，可能语音互动，可能用户觉得更加的便捷和更轻松一些。 对，对，其中还有一些 AI 拟人形象，还有就是一些 深度网络学习算法，还有就是饱和算法和分布式算法，实际上就是有一些算法呢，实际上我们也很难实现。比如说饱和式算法和分布式算法，通过这个数据、大数据，就是智能匹配这种模式呢，实际上它最先成熟的是这个抖音。那么我们未来呢，会和抖音平台他们的算法中台合作，去实现我们这一项功能。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特殊功能，比如说绘画，因为我们的这个工具呢，它要帮助动漫爱好者实现绘画的这个功能。那么绘画，比如说他这个非专业的人士用我们的工具去绘画，画出了一个小兔子，那么他要实现着色，就是会费非常长的时间。那么我们在想，可不可以实现自动着色呢？这样的话，我们通过大数据和这个深度网络学习算法嘛，然后就可以达到自动着色这样的功能。当然，这是只是我们的一些设想，然后我们在寻找这样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样的功能。我们最近在参加一些创业大赛，在寻找就是可以和我们合作的一些技术方吧。 等于平 对。 台现在有了，然后就是有了新的想法，可以链接很多新的技术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些想法，这都是未来平台可以开拓的一些空间。 对，因为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创业项目，实际上它不可能完全由你自己的原创技术去实现的，所以说要借助于外部的一些企业、公司或者是其他的平台来共同打造。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那个元宇宙一样，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不是某一家公司可以实现的，也不是说几家公司可以实现的。 对，所以现在其实很多产业都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需要携手共赢，产业链的各个链条之间要大家互相协作，才能推动这个产业更好的发展。访谈的嘉宾孙建超，孙总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们公司在做的这个科创项目究竟是什么啊？主要有两个产品，那么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的这种热词，比如说短视频啊。现在短视频的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也是很多科创企业想要去发力的一个点。另外还有二次元文化，还有包括编程教育、AI、大数据等等，这些都是现在特别火的一些词儿。那今天非常高兴跟漫语微视的 CEO 孙建超孙总呢一起聊了聊他们的科创项目以及他们想要做事情的这个大的方向和理念。谢谢孙总做客我们的科创中国，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节目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 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科创在线过后，科创面对面的环节和大家一起关注的访谈话题呀，与热门词有关，比如说大数据啊、云计算啊、智能推理算法啊等等。那么将这些热点亮点词汇呢，是运用在了这种可靠性设计方面，给工业化生产提供解决方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就是北京瑞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阮进喜。欢迎阮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您好。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阮进喜。 阮总呢是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计算科学技术与应用学专业硕士学位。刚才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前面的开头介绍，里面说到了一些热门词汇，比如说仿真技术、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推理算法等等。那这些是我们依托的一些技术，我们需要依托这些技术给用户提供产品可靠性的设计解决方案。那我先来跟阮总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投身到创业创新这样的一个事业当中来？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创业创新的背景？ 是2015年，我是从西门子的 PRM 辞职的，然后我跟我们的创始人联合创立了北京蓝威技术有限公司。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呢，承接了北航可靠性与系统工程的康瑞教授团队的一个电子产品可靠性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经历了有3年多的研发然后推广，我们成功的将他们20多年的这个积累的科研成果转换成了一个软件平台，并在航空航天还有综合进行推广，取得一个不错的一个成果。然后因此我们在2019年就成立了北京瑞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来独立运营这个产品。 等于您第一份创业事业是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呢是从一个非常大型的国际公司西门子出来之后，然后和身边的同事一起创立了这个蓝威技术有限公司。当时我们承接了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是经过3年多的研发，把对方20多年积累的科研成果转化成了软件平台，然后看到了其中的这些优势和特色。所以2019年的时候等于是成立了目前这家公司，就是北京瑞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对吗？ 对的对的。 那您刚才说到的用了3年多的研发时间，然后把对方20多年积累的科研成果转化成了软件平台，是依托什么样的先决条件或者是技术优势能够实现这样的一种成果转化？也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背后的技术亮点？ 北航实际上在1985年的时候，由我国的国防科技界还有教育界一个知名专家，我国可靠性系统工程事业的一个奠基人和开创者杨伟明先生，顺应国家的战略重大需求，组建了一个北航工程系统工程系，原来还叫工程系统工程系，后面改名为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然后经历了30多年的一个发展跟沉淀呢，已经成为我国可靠性工程专业的一个领军企业。然后康瑞教授呢作为杨老师的弟子和继承人，曾经在国家重大专项大型的军用运输质量还有可靠性以及试航的专家组组长，然后获聘过973的首席科学家，即是长江学者。然后在2020年呢，也就去 去年康瑞教授出版了一个原创的确信可靠性理论与方法的一个专著。在这个专著之前呢，实际上他们已经积累了很长的一段就是20多年的一个工程的经验和理论的创新。它主要是来解决大量的这种复杂的产品还有新型的产品，尤其在航空航天综合这些高端的制造里面的这些小样本的一个可靠性如何来测度的一个问题。 嗯， 对，然后我们最早是做就是模拟仿真的，然后可靠性是基于模拟仿真的这个基础，这也就是康瑞教授团队跟我们蓝微技术团队结合的一个主要原因。 嗯， 对，仿真技术呢需要一个大量的一个高性能计算，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基于云计算来做我们的确信可靠性以及产品可靠性的一个仿真。然后蓝微技术呢作为最早从事有限元仿真云计算的公司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合作的一个基础。 等于双方其实都有各自在合作之前的一些各自领域当中的成果，比如说您谈到的像北航康瑞教授，他呢是一脉相承，根据自己的老师杨维明教授创建的这个可靠性工程研究所，这个领域对于可靠性方面其实有很强的这种研究成果和很多的这种就是成果展现。之前您成立的第一家公司蓝微技术公司，它其实是最早做这种仿真云计算的哈，这样的一个技术型的企业。所以他们您刚才提到的不管是仿真技术啊还是大数据啊云计算啊智能推理算法以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可靠性，其实他们之间是有相互关联性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互相的这种作用最后就激发了说我们啊依托这些现有的一些技术和先决条件，然后呢能够实现工程的这种可靠性。那我也在这儿也想追问一句，这种可靠性也好或者是仿真技术也好，在工业生产当中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为什么把它作为我们的创业创新的研究方向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研究高端产品的话做实验必须把产品制造出来才能做实验。 嗯， 那么这个对成本啊还有周期就要求非常高。那么现在的数字孪生以及概念，其实实际上在这个概念之前呢就是仿真技术已经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在事先来帮助客户或者设计师发现这个产品设计的一个好坏。 就是我们不用把这个东西真正生产出来，我们通过这种仿真技术模拟说哦，这个东西已经生产出来了，它的可靠性啊，然后它的这种检测啊，它的适用性啊，我们提前做一个这样的考量，不至于说这东西生产出来之后成本也花了时间也花了，最后万一不行浪费这个前期的这种投入，是这意思？ 对，是这个意思的。 基于大数据云计算还有智能推理算法，是能够真正做到说哦，就像真正生产出来一样来测试它的一些性能吗？ 是的，它主要是在减少实验的次数，而且可以很好的做到就是设计方案的一个迭代优化尤其对这种高端制造业，比如说飞机航空航天这些的仪器设备它是没法说我直接拿来做实验的，是必须在计算仿真的结果的基础上我是满足的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实验，因为那个一个是成本，第二个是不允许它的安全要求是不允许的。 所以在一些特定领域我们这样的仿真技术来测验它的可靠性，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您也提到里面的这种大数据，我在想具体要收集什么样的数据，这些数据在我们做仿真技术来判断它的可靠性的过程当中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就是我们积累了有上千万的国产电子元器件的一个失效率和上万种的故障模式一个频数比，就是发生这种故障的一个概率比例是多少，然后再通过仿真技术，因为仿真技术的话它需要对仿真的对象，也就是元器件的材料啊受力情况啊温度啊震动这个情况 有非常的精确的仿真出来。那么我们通过这些积累的国产数据的一个大数据量的这个基础来明确他们这个器件各个的材料以及它的材料里面的我们可能经常知道这个材料的一个密度还有一个重量体积，但是在仿真可靠性的时候可能还要了解它的一个受温度热膨胀系数的这些很详细的这些信息，所以这个信息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搜集到的这些数据，包括您提到的我们根据之前在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电子元器件它的这种工作状态和效率，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发现里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同时我们的这种仿真不仅仅说是这个样品的仿真，还要涉及到它工作的环境的这种仿真啊，比如你是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啊，还是这种湿度比较大的环境当中，还是受风速或者是受什么影响这样的环境。 对对 对， 这些数据我们都要搜集的，对吗？ 对，这个是它使用环境也是要收集的。 嗯，那这样的数据是要在不断更新然后不断的拓展的基础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吧？ 是的，因为一个是电子产品，国产电子产品也是在不断的更新迭代过程中，还有你这个使用的环境也是越来越广泛嘛。原来我们的产品可能使用的地区比较小，随着我们现在科技的发展，然后地域的跨越也是非常大，所以它使用的环境也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嗯，我们根据市场环境，根据我们要生产的这个东西它所需要的这个市场环境的需求来做我们的相应的数据收集和调整。那之前阮总也说到，这个经过了3年多的研发，把基于康瑞教授的这个科研成果做了一个成果转化的软件平台，并且已经在航空航天当中进行了推广，而且效果不错，成立了一家专门运营这方面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北京瑞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自己的核心技术，那目前都形成了哪些比较就是实际的一些推广应用的研究成果，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向和已经落地的项目？ 我们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在设计师在设计的早期帮他发现这个电子产品或者电路板因为热呀、震动啊，还有电磁干扰这些引起的一个故障失效。然后目前我们采用的有欧洲的 FIELD 这个国家标准，还有我们的基于中国我们团队提出来的中国航空集团的一个两个集团标准。 嗯， 然后目前我们在中航还有航空航天以及中核105中核以及兵器那边都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这完整解决方案包括了故障模式机理及影响分析，是研究产品每个组成部分可能存在的一个故障的模式机理并确定这些故障的模式对产品的其他组成部分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分析方法。 嗯，这是一套方法。 对对，集成在软件里面，它是在软件里面是一个功能可以看出来每个的失效模式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失效了失效的比例是多少。 这也是决定它到底是不是能够继续可靠工作的一个前提看看是不是有些地方出故障了。 对对对， 这是我们的一套基于软件的一些分析方法，这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吗？ 对，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产品一般因为电子产品它这个寿命会比较长，那么如何通过实验来加快它这个失效激发它这个失效这一个专业名词叫加速寿命实验设计如何来设计这套有效的让它坏掉的这个实验方案这目前也是基于我们的软件来评估出来各个主要的一个故障机理以及它失效的这个时间，那么来比对它们的这个加速因子，来通过这个加速因子来设计它的实验方案，让它这个器件更容易坏，更容易激发它的失效这个模式出来。那这样的话 减少它的一个实验的这个时间。 这是针对实验过程我们来做的一套方法，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的，也是通过仿真的这个方式来告诉他的一个加速因子是多少。比如举个例子，就是原来可能这个器件要坏掉我要五年，那么我不可能做一个实验要五年，那么它可能是在25度常温下五年，那么我们可能在通过仿真发现它75度下它的一个加速比可能是它的3倍或者是它的10倍啊，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间缩短。 这是希望能够既做到所谓的仿真，然后同时呢发现我们这个实验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之后，我们还是需要把它快速结束，这其实也是减少前期的这种实验成本的一个方法。 对的，对的，是。 那刚才呢，我们跟阮金喜阮总呢是分享了他们做北京瑞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一个背景，以及他们主要提供的一些技术支持和背后的核心要点。稍事休息，我们继续呢和阮总再探讨一下。他之前也谈到了，其实他个人呢是本身在西门子这样的大型国际公司工作过，跟电子这样的一些产品也好、技术也好打交道。那么现在在自己做创业创新过程当中，是如何理解哈在这个智能制造背景当中做的这些事情它的意义，以及在创业过程当中个人的体会和收获又是什么？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的科创面对面的话题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啊，跟这个智能制造，跟我们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哈，看看我们这种元器件它的可靠性哈，到底是不是有优势。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北京瑞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阮进喜。再次欢迎阮总，你好。 大家好。 刚才阮总给我们介绍了瑞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的背景，是依托北航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康瑞教授团队的科研成果转化而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做的事情呢是运用仿真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推理算法来提供产品可靠性设计解决方案。那么在这儿呢，请阮总再简单的啊帮我们回顾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公司目前能够提供的技术支持，那主要应用在什么样的领域，再帮我们简单的回述一下。 我们主要提供的技术是在设计的早期帮助工程师发现电子产品还包括机械产品它的一个设计的薄弱环节。我们依托的技术优势主要是有先进的一个有限元仿真技术，和北航积累了有30多年的这个可靠性的理论创新以及工程经验，然后我们把它转换成为一个软件平台。 看到这个智能制造，其实这个领域当中有很多方方面面都是需要一些基础性的这种设备，然后帮助提供这样的工业化生产也好，或者是制造业也好，提供这样的一些帮助，可以说他们是最基础的零部件。成果是可以解决行业的哪些问题呢？ 我们的成果主要是能够解决它的故障这个机理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发生以后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分析啊，然后包括它提供这个故障发生以后如何去优化它这个设计，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我在这个产品设计完以后我如何来做实验来进行去对激发这个故障啊。就是因为电子产品的这个寿命实验是比较耗时的，那么我们如何去找到一个良好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加速因子啊，减少的这个实验的时间， 等于前中后这三期都可以提供相应的一些服务。 对对对。 哎，那您当初为什么不管是做仿真技术也好，还是后来依托北航康瑞教授这个团队我们做这种可靠性研究也好，为什么就把这种制造业的它的这种可靠性，这个产品的质量到底过不过关， O 不 OK 啊，能不能实现我们想要达到的这样的效果，为什么把这个方向作为了自己的这个创业方向？ 我从我本人来讲的话，我主要是做模拟仿真相关的技术，那么跟这个技术呢目前还是更多是被国外所垄断，那么我们在国内的话我们是跟北航这边 他们在可靠性相关是有很强的积累，那么结合我们的仿真技术呢，是可以很好的来解决我们现有的高端制造业的这些遇到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的国产替代，面对的这些元器件的这个失效率，还有这个使用寿命的问题。然后可靠性又是作为一个共性技术呢，是对高端制造业是特别的一个重要。然后经过我们现在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那么我们的制造业也是规模是居于世界第一位啊，那么也建立了一个非常齐全的一个门类。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质量还是比较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啊，尤其跟这种发达国家来比啊，发达国家实际上我们用的元器件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就是固有失效率，就是你能知道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它的失效率是多少。 嗯， 那么在国内的话，其实这个数据是缺失的啊，我们买了一个器件，你是不知道它的这个失效率是多少，你是更多知道的是它的性能是多少。 不会有一个使用寿命之类的这样的建议吗？比如说我们买一个家用电器，可能会想啊，也许它可以使用10年、15年，或者买个汽车，大概它会使用多久？会有这样的一个使用寿命的概念吗？ 那个是会有的，但是对于元器件来说，它会具体要知道它在什么环境下会可能出现失效的概率是多少， 就是要更加的精确，因为一个元器件如果坏了，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生产过程。 对对对，是的。 嗯嗯，所以我们这方面的数据其实跟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是的，是的。 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看看哦，这个质量到底过不过关？就是除了前期，可能后期我们是不是靠这种筛查或者说是这种检查来看看它的合格率？ 对对，首先这个理解的非常对，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很多这种方式是，我虽然不知道你的这个失效率是多少，他们尤其在航空，他们都会做筛查的工作，就是会买一批设备，而且他每一批，尤其是要求很高的，是每一批都会做筛查工作，然后在他们设计的这些使用环境下，看它的一个合格率还有失效率是多少。 嗯，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过程前置啊，放到前面，在这个东西还没有开始正式在工业化生产过程当中发挥它作用的时候，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然后中期后期呢，在每一个环节都会有相应的一些保障，这个是希望能够让生产效率更加的可靠，然后同时更加的高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是我们希望来完成的。那么之前也跟阮总探讨的时候，您说您是在西门子工作过几年，那么您一直都是跟这种电子器件打交道吗？ 我这边主要是学就是计算机技术，然后呢，我其实是原来实习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我们的领导，然后我们的领导去了一家比利时的公司，最后被西门子收购。他们是对那家公司主要是做就是结构，就飞机的这个结构相关的一个软件。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第一次我去面试的时候，还不是真的加入公司，面试完以后就是他们那个墙上呢就挂了很多这种就是图片。然后那图片呢其实就是飞机结构的各个部件的一个受力的情况，而且是个虚实结合的，就你可以你想象一下，就是左边可能就是虚的，然后右边是实际的一个飞机，然后它每个飞机方的一个受力的情况会位移的一个情况，那么专业名词叫云图。那这样这个云图是什么得到呢？就是通过先进的这种结构仿真或者流体仿真来计算出来它每一个部位的一个力的情况，然后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如何通过图片来去展示呢？就是云图的方式，所以展示出来特别的震撼。还有当时就想的，原来学计算机可以做到一个这么酷的一个东西 啊，就是虚实结合在这面墙上给您了一个非常直接的冲击，飞机的这种结构各个部位受力情况的图片和它的这种实景虚实的展示。所以当时您是在这家公司准备是要去实习面试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墙上的场景哈。 对对对，然后就最后就是一直在从事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吧。所以我们当时也给像我们很多的航空所啊，提供这样的服务。